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榜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叫张博，是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我在诵读小站为您诵读施展老师枢纽3000年的中国，关于中国超大规模性的论述。中国的大一统来自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体现在军事和财政逻辑上。中央政权拥有足够大规模的军事能力，能够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离心倾向，而中央政权的庞大力量来自于庞大的财政能力。古代中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因为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性，都在分裂后没能再统一，比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超大规模性虽然能让古代中国维持大一统，但它会让古代中国陷入一种困境，内卷化。意思是说，社会和经济会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技术水平线上，没有任何办法向前进步。内卷化就是近代中国在世界上落后的重要原因。19世纪，中国人口史无前例地达到了4亿，产生了大量过剩的人口。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工业革命没法内生性地在中国出现，而过剩人口问题又只有工业经济才能消化掉，中国就这样自我锁死了。这只是说在一个封闭社会中，中国的超大规模人口才会锁死中国经济，但是一旦中国开始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人口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其他国家更低廉。不过想实现这种优势，前提是完成自我的政治整合，也就是说要把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动员起来，让他们愿意为同一件事情努力。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局部地区的经济越是发展，这个国家在整体的经济层面上越是被撕裂，所以只有通过政治整合，使得这个国家有能力用政治性的办法让国家整体性的加入到世界经济秩序中，才能够把超大规模的人口优势真正释放出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塔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唐耳朵，唐耳朵， 嗯， 你在干嘛？ 钻墙。 钻墙？ 是的， 我还以为你在剁馅儿呢。 哎呀， 包了好几天饺子，我也累了，不想再剁馅儿了。哎，你为什么要钻墙？ 我想在这儿安装一个书架。 安装一个书架？ 是的。 上面放什么？ 书啊。 为什么突然想起来在大年初六的时候安装一个书架呢？ 因为还有一天我就要上学了。 对，大年初七很多的人都要开始上班了。不过你的寒假好像还没结束吧？ 嗯，我要有上学的状态，我要开始研究天文地理诗歌，还有 什么？ 剁馅儿。 剁馅儿？ 嗯， 你为什么要开始研究剁馅儿啊？ 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 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当中的璀璨的明珠啊。 那倒是，咱们中国人吃的中国菜在全世界上也算得上是最好的菜当中的一个了。 所以我要把全国的菜谱都放在这里。 全国的菜谱都放在咱们家？ 是的。 可是我记得你好像只吃胡萝卜。 啊，是的。 那你研究这么多菜谱干嘛？ 各种各样，成千上百万种不同的做胡萝卜的方法，我学会以后让你做给我吃。 让我做？再见，我出去玩了。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江渡，我是来自红黄的西城区国际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班级是中班。过年的小朋友们，你有放过鞭炮和烟花吗？我和妈妈读过了红蜡烛的故事，有一个小猴子呢，他把蜡烛装成了烟花，小动物又好奇又害怕，到底是谁？最后点燃那根烟花，肯定是最勇敢、最聪明的小动物点燃的。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新美南吉和铃木寿雄为我们写的，是由周龙梅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和希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 红蜡烛。 有一天，一只猴子从山里跑了出来。他跑到了村子里去玩，走着走着，突然在地上看到了一只红蜡烛。 这是什么东西？红红的，上面还有一根线。 猴子从来没见过红蜡烛，但是他突然想起他以前看到过的另外一样东西。 哦，我知道了，这是一个烟花。 猴子想到了，看见过年的时候人们放烟花，把这根红红的圆圆的柱子放在地上，然后点着上面的线，就会砰放出漂亮的花来。 啊，对对对，一定是烟花。好了，我现在把它拿回去，给山里的朋友看看。 就这样，猴子把这根红蜡烛当成烟花，小心地带回了山里面。这下山里的动物可热闹起来了。 哎，朋友们快看，我今天在路上捡到了一个烟花。 烟花是什么东西呀？ 哦，你不知道吧？烟花你都不知道？ 我从来没见过。让猴子跟我们说说这个烟花是什么东西呀？ 对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烟花啊？ 鹿啊、野猪、兔子、乌龟、黄鼠狼、狸猫、狐狸，哎呀，大家都没见过这个叫烟花的东西。 嘿，烟花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吗？烟花就是我这手里的红红这根东西啊。烟花 把它点着了之后，它就会粗，大家一起往上看，啪啪啪啪啪，开花啦，冒烟啦，这就叫烟花 啊！不得了，不得了啊！真是不得了！ 那就是很好看了，是这样的吗？ 啊，当然了，当然了，很漂亮的。 这一下啊，鹿、野猪、兔子、乌龟、黄鼠狼、狸猫和狐狸都骑到猴子的旁边来看这根红蜡烛。猴子赶紧说： 喂喂喂喂喂，不要离我太近，我是说不要离这个烟花太近，明白了吗？危险，不要靠得太近，它会爆炸的。 啊，真的吗？真的 吗？啊，那大家快跑啊。 猴子接下来又告诉大家，烟花是怎么点着以后，又怎么发出巨大的声音，又怎么在天空中开出一朵一朵亮亮的花来。 嗨，我跟你们说，烟花就是里头有很多火药，然后我们一点，它就爆炸，在天上开花，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花了。 真的是好厉害呀， 这么美的东西。听猴子说完以后，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 猴子，什么时候才能有人看呢？ 我们想看看呢。 那好吧，今天晚上咱们就到山顶上去放烟花。 太棒了，太棒了。 太好了， 今天晚上就能看见了吗？ 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去山顶等着吧。 对对对，我们一起跟着猴子到山顶上去吧。 对的对的， 大家都高兴极了，一想到只要砰的一声，烟花就会像星星一样跳到夜空里去，而且还能开花，大家都好开心呐。 快走吧快走吧，天快黑了，快快快快， 我们快跟着猴子。 是。 晚上到了，大家也已经跟着猴子爬到了山顶上。 啊，大家准备好了吗？站远一点，现在我就把这个烟花放到这个树枝上，头要冲着天上。 猴子把那根红蜡烛绑在了树枝上，等所有的动物全都到齐了，他就拿出了一盒火柴。 哎，马上就要放烟花了啊！现在谁去点这个烟花呢？ 我不去，我害怕。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点。 我又没见过，我怎么知道怎么点呢？ 我觉得还是你去吧，猴子。 大家都想看，可谁也不愿意动手去点烟花。 这样吧，要不然我们抽签怎么样？ 好吧，好吧， 好吧。那谁抽到那根最短的纸条，那我们就去点吧。 猴子拿了一堆小树枝条，其中有一根最短的，谁抽到了谁就要去点烟花。结果最后乌龟抽到了，乌龟拿起火柴，鼓起勇气，慢慢地朝着烟花那里爬过去。火点着了吗？ 没有呢。 没有，因为当乌龟爬到烟花边上，它就害怕地把头缩到壳里，再也不肯伸出来了。这可不行。于是大家又重新抽签，这一次轮到了黄鼠狼。黄鼠狼拿起火柴，它比乌龟强多了。它走到那个烟花旁边的时候，没有把头缩回去。可是黄鼠狼的眼睛是高度近视，看不清楚啊。 那个烟花在什么地方呢？ 他拿着火柴看了半天，也点不着烟花上面的那根线。最后啊，还是野猪冲了出来。 你们真是的，一个缩到了自己的壳里，一个找不着烟花，那还是我来吧。 野猪真是勇敢的野兽啊，他拿起火柴冲到了树旁边，把火柴划着，然后真的把那根线点着了。 快跑啊，快捂住耳朵。 大家有的跳进草丛，有的捂住耳朵，有的连眼睛也不敢睁开。接下来那根烟花就这样着啊着啊着啊着啊。 怎么回事啊？ 它为什么不爆炸呀？ 是的呀，是的呀。 这些动物们永远也不会明白，那根本就不是烟花，而是一根蜡烛。它只会这样着啊着啊着啊着啊。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唐 耳朵， 哎， 你是在说绕口令吗？ 是的，你会吗？ 你说的是什么呀？ 年初六的六，六六六六六六。 今天是大年初六 啊，是的。 哎呀，你很快就要上班了。 是啊，我的春节假期就剩这么一点点时间了。 可是我的寒假还有很长时间呢。 哎，为什么要给你们放寒假呢？ 怎么了？ 你放寒假的时候老是在家里待着，你就会吃更多的胡萝卜。 怎么了？ 等寒假过完了，你就变成个小胖球了。 那为什么你的假期会这么短呢？ 是啊， 如果你天天上班的话，就不会有人叨叨我了。 你的意思是说嫌我的假期还太长吗？ 嗯，你觉得呢？ 我觉得好短呢。 你今天怎么不出去串亲戚去？ 因为前两天把所有的朋友都见了一遍。 嗯，那再见见新朋友怎么样？ 可是我春节期间去哪儿找新朋友呢？ 哎，站在楼底下，你好吗？哎可以跟你成为一个朋友吗？ 这个办法还是算了吧， 好像很傻哈。 对对对对对，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这个春节嘛，我们见了朋友， 见了 吃了胡萝卜。 是的。 然后好像我们俩忘了一件事儿。 哦，什么事儿？ 我们春节都过了这么多天了， 嗯， 好像一天都没有去运动。 哦。我以为你是说忘记给我包红包了。 红包 啊？ 大年初一不是给你了吗？ 给我了吗？ 不是给了吗？ 给我了吗？ 我当时给你了。 你做梦吧。 我真的给你了。 你说的是去年吗？ 我说的是今年的大年初一我给你红包了。 那现在呢？ 那我怎么知道？ 没了。 你放哪儿了？ 我忘了。 啊 啊， 里面还有给你的压岁钱呢。 啊， 你丢了。 啊啊， 你快找找去。 我去哪儿找？ 在家里找，在家里找，在家里找。 好吧，没有。 嗯， 没有。 反正那是给你整个寒假买零食胡萝卜的钱，你要是弄丢了呢，你就没有零食胡萝卜吃啦。反正我也不会再包第二个红包了，那再包下一个红包就等到明年的大年初一了。 你还是赶紧上班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3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副假牙， 他马上就问妈妈说， 这是什么 啊？假牙。 做什么用的？ 就是牙坏了以后安的。 哦，牙坏了以后要安假牙，那嘴坏了以后是不是要安一个假嘴？ 有一年春节晚会，有一个歌手演唱诗人李白的诗词改编之后的歌曲，方式呢很独特，曲调呢也很新颖，唱腔也算优美喽，深深地吸引了大家。这个时候呢，爸爸就问呱呱说，儿子，你对李白的这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两句诗有什么感想啊？呱呱回答爸爸说， 其实爸爸，我也没有太多的感想，我只是觉得李白一定是个近视眼，连地上到底有没有霜都看不清，不是近视眼是什么？ 爸爸为了给呱呱做科普野外生存训练，爸爸就对呱呱说，如果你碰到眼镜蛇了，告诉我你该怎么办。呱呱马上回答爸爸说， 先把他的眼镜打破再逃跑。 有一年夏天，爸爸和呱呱父子两个人在林荫道上散步，突然他们看到一条大黑狗对着他们狂吠，呱呱当时害怕极了，他躲在爸爸的身后。爸爸马上对呱呱说， 别怕啊，没事孩子啊，知道吗？你知道会叫的狗不咬人这条谚语吗？ 我知道爸爸，可是那条狗知道这条谚语吗？ 有一天，爸爸教儿子认字，他在纸上写了一个一，叫儿子读。儿子读了几遍呢？记住了。第二天早晨，爸爸擦桌子的时候，用麻布写了一个一，让儿子读。儿子读不出来了，爸爸就说，嘿呦喂，这是我昨天教你的一呀，你怎么忘了？呱呱回答说， 一天没见，一字儿长这么大了。 呱呱家的亲戚朋友总是爱乱逗呱呱说话，有一天非常八卦的二舅来到呱呱的家里边，寒暄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就逗呱呱说， 哎呦呱呱呀，现在都放开二胎了，你说让妈妈给你生个弟弟好还是妹妹好呀？ 呱呱眨着他的大眼睛立刻回答二舅的问题说， 能不能考虑生个老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金豆豆学前教育的蔡默涵小朋友要教我们来读一首诗《春晓》。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